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离却昆仑到地方，子牙大爷钓鱼忙。哎，你看姜子牙钓鱼吗？姜太公钓鱼啊，爱来不来？哎，不对啊，那叫愿者上钩，一个意思。愿意上钩您上钩啊，不乐意上钩您上哪儿都成。哎，嘿嘿，对了，立新读报要登场，是各位切糕蘸白糖，干嘛吃这个？你看到中午了吗？啊，你这个天还是相对热，简单的垫吧垫吧。无情岁月紧紧催，有限光阴去不回，收听广播明是非，还是读报啊，那小谁啊，嘿嘿，对，就是我。哎，瑞雪飘飘似鹅毛，飘扬柳絮满琼瑶，但则见冷夜疏星飞啼鸟，带粉的乌鸦把翅摇，行路人迷失了这个阳关道士，白头翁踏雪寻梅过小桥，山川景举目瞧，飘飘去是荡荡摇，云岭横亘崎岖路是南洋水果糖分高啊。哎，你看那边的水果，它天热呀，糖分高哦，长空似有玉龙闹，猛回头，杏花村内酒旗飘，立新来读报啊。哈，又是赶到周末了啊，跟您这个聊一聊，讲讲新闻的故事。当然必须说的必要的内容那还得有啊，读报吗？新闻节目在哪儿啊？北京新闻广播，听广播听匣子。哎，这个啊，就拨动那个旋钮，那是收音机呀。现在呢用手机也行，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拿这个听。当然这个您最好找一个 WiFi 合适的地方， WiFi 足啊，给劲的地方啊，嘿嘿，对对，不然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点那个卡断啊，它稍微有点卡，跟那电脑是一个道理啊，说您这网要不好的话呢，这个电脑就可能会稍微慢点。哎，这但是不要紧的，稍崩一会儿，哎，这个也能接上，不耽误事啊。这个另外呢还是啊，这个要多多的关注这个听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听听最近改版了，内容更加的丰富。同时北京新闻广播这儿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，也麻烦您关注一下，抓紧时间，哎，给各位说点什么呢？有这么几档子事儿得跟您交代交代，托付一声。这个电动自行车过渡期快到了啊，之前说过，那么晚报说呢，记者就调查了，了解了，采访了啊，扫听了市民扎堆置换新车，就大伙儿都忙着啊，赶紧啊赶紧啊，看节儿上。哎，这个旧的那个车以后是不行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它这个过渡期到了啊，这时候您就不能再骑了，怎么办呢？换新的，反正那车也旧了啊，换辆新车，新鲜新鲜。这您记住啊，一站式购车上牌服务啊，这些个服务的网点儿增加了不少，方便您购置新车。哎，这挺好。当然这个生活当中社会上你甭管是什么事情还是得精细化管理呀，各方面防疫呀，哎，就说这个边边角角犄角旮旯勾勾沿沿啊，嘿嘿，这个有些事情还得啊，这关口得把严实。晚报说的，说这个网上这买药这个当然是方便了，但是方便是方便，这防疫这个事情大伙儿还得哎 多精心，包括这个网上这个卖药这个平台企业买卖啊，这个有规矩您还得按规矩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个药不都是啊，但确实有几类药跟这个疫情防控有关系的，这种药购买行吗？行，但要实名登记。可记者在网上就是这个打听了一下，观察了观察，了解了了解，就发现购买这个涉及疫情的这个防控药品啊，这实名制啊，嘿嘿，执行的不太严格。那这样的话，那这个当然这是一方面啊，这个关口一定得把严了，必须的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记得那个张文宏大夫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，说的特别特别的好。张大夫这句话说的特别特别的好，哪句啊？就是说呀，您要是身上哪儿不合适，是这个发烧啊、咳嗽啊，哟，这个感觉这个，哎呦，浑身发懒，哎呀，这没劲那劲儿，这个别耽误，赶紧去医院。哎，也不是说这就一定是新冠肺炎，那许是感冒发烧呢，啊，什么病毒性的呀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或者是别的什么什么毛病，什么吹空调，哎，空调病啊。但是呢，您记住，这个别在家里生扛。哎，就是咱们说这个防疫整个过程当中，跟这个新冠肺炎啊战斗了这么长时间，希望大家提高对感冒这种病的这个全面的认识。别老是嗨，这都小病，嗨，跟家里面捂着被子发身汗好了。未准，这方面咱得相信科学。今儿给各位说这故事啊，我还真想了想，有点是这个类似于刘宝瑞先生的相声画蜡签儿。当然他这是一个反画蜡签儿。什么叫反画蜡签儿呢？这就一开始首先得说说画蜡签儿的故事。这蜡签儿啊，现在啊，生活当中您是到哪儿商场啊、超市啊，啊什么这个商业的购物网站呢、啊、这都没有。啊，说买蜡签儿，哎，其实这个蜡签儿啊是过去旧社会叫锡器。锡您知道啊，一种金属。哎，锡器。这锡器呢在这个相声里头呢就是家里头应用之物吧。哎，做这个不为别的，这是给姑娘出阁的时候陪嫁的东西。哎，这个东西叫蜡签儿。啊，后来呢这个谁呀、啊、就这个他这姑娘啊就利用这蜡签儿把它给化开了。然后呢，哎，找那模子是什么东西，把它弄成什么条啊、饼子呀、啊、哎，这种形状的东西。它这个锡器啊，它是银灰色的啊，有点分量。拿着干嘛呢？就说呀，让他们家这老太太，这姑娘的妈妈啊，把这东西啊弄个包袱皮儿，然后呢兜起来绑在腰上，糊弄自个儿不孝顺的仨儿子。这仨儿子分了家之后分家细产，哎，这个另过了，另立门户都单过了，所以呢就不打算啊明里暗里话里话外的疏远自己的老娘亲，不打算给老人养老送终，用今天的话说，不想尽这个赡养老人的义务。当然那是旧社会了，你要搁今天的话，咱可以打官司，咱可以到法院。旧社会呢，他拿他没辙，老太太没辙呀，哎，找姑娘。这姑娘说，我都出门嫁人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而且那旧社会这个妇女啊地位低啊，我说话没分量啊。得嘞，我设个局啊，过去叫活局，我设个活局啊，戏弄戏弄我这仨不着调的、不靠谱的、不孝顺的哥哥， 就把这个蜡签画了，让老太太跟腰上缠着。哎，仿佛给人的意思好像是，哎呦呵，这老太太其实还是有存性，有实力。哎，这家产虽然说分，好像是貌似分干净了，其实不然，老太太有后手。哎，这哥仨哟，那还得了吗？好家伙，这都是我的，赶紧的就得对这老太太特别的好，百依百顺，赶到老人家百年之后。哎，咱得把这口袋东西啊，这个呵，金的银的啊，黄白之物，咱得分了呀。打开这包袱皮一看，傻了。哎，所以人这个相声就是讽刺过去不赡养老人的这个忤逆之子。那么今儿咱讲这个故事呢，反过来了，虽然说也是个活局啊，也是打算戏弄戏弄，不过呢，戏弄的是好人。那么这个戏弄人那位呢，那您想啊，哈，都上法庭了，哦，摊了官司了。对了，这个事儿呢发生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啊，在哪儿呢？浙江台州。这台呀，这个字儿是那个台湾的台，但是呢跟这儿按地名来说就得读台。浙江台州，这台州啊有个黄岩区，黄岩区呢这儿住着一位张二姐，她姓张，但是人家可是报道当中原文没有提到叫什么，咱也就这么虚着说。张二姐到去年的时候呢50了，我这么猜啊，文章当中没有提到，可能之前有过婚姻，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张二姐单身。哎呀，说这个上了点年岁了，按说这一个人生活也挺好啊，也没什么，但是呢要是能够说是啊，过去讲话老话说再往前迈一步呢，找个合适的，家里头家人呢，这个啊朋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劝他，你考虑考虑。哎呀，我这个嗨，这岁数我也不想了，别介呀，你是现在是可以的啊，有这些渠道，哪有这渠道啊，你说我这岁数50了，我要说张罗着又给我介绍个对象吧，你说这个身边你这个大家都挺熟的，抹不开。嗨，谁让你那样了，有人给他建议啊，你上那婚恋网站去，那儿相对比较的私密，你个人信息人家给您保障着。哎，这个外人是不知道的啊，您要是跟那儿呢，要是哎您跟那儿叫征婚，您上那儿去，您把您条件都列出来，您先征着啊，您先来一替征着，不是来一替，就是您先征着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这个网站上头交流呢，它相对的有一定的私密性，您要瞅着合适，哎，俩人聊天怎么着，先在线上就是说呢，这个行不行随我，我要说可以，哎，那咱就线下咱就见个面，当面谈一谈。我要在线上觉得这人这没什么可聊的，或者跟自己不是太合适，你啊客客气气啊，这那个什么，我最近忙，哎，你这样的话呢，回头你就不再联系了，这个网站上是可以的，哎，不会给你生活增加什么太多的麻烦啊，就看你了。张二姐一想一合计，心的话说也对，反正你说自己吧，这个生活上也确实还可以啊，这个工作呀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你这但是如果说能找一个合适的啊，共同的携手白头，哎，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，找找吧。张二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能找着合适的咱就谈，哎，觉着嘿，俩人对路子啊，共同语言多，那就谈，没有就算了，也无所谓，一个人生活也成，他抱着这种心理。 到这个网站之上，哎哈，没过多久就聊上这么一位。啊，什么叫聊上这么一位？就聊天啊。网站上头介绍对象啊，他不像这个在这个现实当中啊，都得靠对门大姐，呵，单位工会老王啊，传达室的老李头，嗨，就熟人啊，给您约好喽。哎，咱这个什么时候啊？休息日星期六啊，星期六中午10点半啊，日坛公园门口啊。嗯，哦，那位说，那离您那单位不远。嗨，就这么说啊，这个啊，回头那个这个还得介绍人带着来，也有不带着的，不带着就是那你就得互相就得有个接头暗号什么的啊，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啊，嗨。对，那暗号干嘛？就说呀，他这得有人带着，互相得哎介绍。但是呢，在这个网站上就是聊天，哎，就是聊，聊来聊去哟。嚯，这位老杨啊，就这个张二姐认识这位老杨，越聊越觉得可以，还行啊，你看还真有的聊，也是当地人。老杨呢巧了，跟张二姐是同岁。哟，张二姐说，你看这男同志啊，啊，要是这个男女之间要同岁啊，显得好像是我是各方面怎么着显得好像大一点似的。哎，老杨说，别，哪儿的事儿啊，我看你照片了，那个基本上没有修饰吧。啊，没有，我这就是素颜。哎，你看看可以呀。哎，你要是出去之后啊，说实话啊，跟那小姑娘跟一块站着，就跟亲姐俩似的。哦，是，哎，这真是你在同龄人里头，你绝对显少兴。我呢，我这岁数，那这么着的话呢，那就咱俩这个啊，品貌各方面，嘿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得一拼。就这么聊来聊去，张二姐心眼活泛了。啊哟，那这样的话，要不然咱们线下咱们再来来，线上啊，就是通过手机啊，或者是网站什么什么，那个聊天的工具啊，聊天交流，你再怎么聊，哪怕什么语音呐，还有那个视频的之类的，它也不能比得上，它也比不上。所谓线下就是面对面，现实生活当中，张二姐想了。这要是真是认真谈恋爱的话，早晚咱得走这步。没有说这谈恋爱又是结婚呐、啊，或者都是在线上来虚拟空间，那没有，那不现实啊，这荒唐，肯定这要线下。所以张二姐一开始没吐口，老杨是有这意思啊，你这个要是不太忙的话，咱出来吃顿饭呢。哎，最近啊，这疫情好一点了啊，这电影院开了，要不然咱看电影去啊，悬崖之上啊啊，行，没事，这好说好说好说，不着急不着急。起先张二姐都往外推，但后来呢抹不开了，再一个呢确实是动了心了啊，觉得这老杨还可以，行了，那咱就见一面吧。这一见面，那这见面之后，您要是在线下现实当中见了面，还跟您说，因为你在这个线上已经是聊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几个月了，你到了线下了，这应该说就基本上没有别的意外啊，开启了由恋爱到结婚这个过程，这个很正常，人之常情。一般来说，男女之间要是奔着结婚去的都这个路子啊。这个张二姐跟这老杨俩人，哎，这个挺好啊。后来说，那咱就认真交往吧。哎，交往了几个月之后，这么来来去去的，应该说有些感情基础了。突然之间，说实话啊，张二姐这边只是说呢，比较认可，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喜欢这老杨。你要问说张二姐是不是啊，哟，哎呀，这不行，这个等不了了，这赶紧咱得领证得结婚。 啊，得成两口子，那倒不至于。他毕竟啊，他这个年岁也算说是有些个人生的生活的阅历，所以张二姐呢，这方面呢，她当然是愿意交往。但是你要说她像那个年轻姑娘似的啊，初恋似的，哟，哎呀，这一天到晚的，嚯，没她不成，哎呦呵，罗密欧朱丽叶似的，那没那么大的热情啊，哈哈，对。可是呢，这老杨啊，哎，这挺有意思。他也是不言不语不吭不哈，赶到某一个机会，突然之间给张二姐来了一闪击战。哦，那老杨应该是德国那边的，哎嗨啊，二战的时候不是，就是他是突然真是打了一个张二姐冷不防，根本就没思想准备。老杨哭腾跪地上，啪一抬手把这戒指奉上，有没有戒指咱不知道，反正这老杨找了这么个机会，一下就对张二姐这就直接就摊牌，干嘛求婚来了。这就我说啊，按说这求婚得有戒指婚戒嘛，他这有没有置办没有，这咱姑且不论，放在一边，反正老杨是发动突然袭击，哎，打了张二姐一个措手不及，求婚哟，哎，这人就这样。你要说我给你点时间你考虑考虑，没准张二姐啊还真犹豫，哎呀，你这个岁数了，你说这贸然就结了婚，这玩意儿万一要结婚之后，这完全不是那码事儿，这怎么办呢？这突然之间来这么一下子呀，哎，张二姐啊这脑袋嗡，你看这就开始啊，就有点啊，这思想不太听使唤，就答应了。当然张二姐其实本心是喜欢老杨的，哎，觉得这人不错，既然你说出来了，那我就答应吧，反正这是早晚的事儿啊。他后来给自个儿做工作。那么在这之后呢，老杨的一个表现让这张二姐，哎呦呵，绝对是，哎，双挑大指，老杨够意思，像样，是个男人。为什么呢？老杨说了，得给你置办这彩礼，这彩礼可不一般啊，这彩礼有寓意，我给你这彩礼是有整有零，131,420元。献给我的未婚妻张二姐。这130万倒是不少，你就直接给130万，别去，人家有讲究，哎，走的谐音1314520，象征着老杨对张二姐的一片心。怎么说呢？1314走谐音是什么呀？是一生一世，这辈子我就是你了。520呢也是谐音，我爱你呀。哎呀哎呀，张二姐当时这脸汤就红了，哎呦，臊得跟红布似的。你看看，你还一把年纪还弄这个干嘛呀？这是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可高兴了。哎呀，不是钱多钱少，这是人家的一份心。哎呦，太好了。哎，这真是的，你看看，让你破费，什么叫破费呀？老杨说这应该的。这钱拿来了吗？拿来了，搁在一个红色的，你看人家精心的挑选红色的小个儿的行李箱里。张二姐一看这行李箱，伸手要打开，刚要打开，老杨啪把张二姐的手摁住了。亲爱的，别着急，我跟您说啊，按我们老家的规矩，有小定大定，订婚嘛，小定大定，这个131,420元1314520这个彩礼现金在这箱子里不假，这你放心，货真价实。但是呢，这个钱叫小定，按规矩得大定的时候，大定后头还有呢啊，到那个时候你才能打开，不然的话不吉利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 你看，张二姐说：“你看我这光顾高兴了，把这茬忘了。对对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！这个民间习俗有你这么一说。行了，那这么着吧，还礼啊！人家定亲嘛，人家有彩礼，男方彩礼，女方要还礼，这也是老规矩、老理儿。这个谁呀、啊？张二姐赶紧从银行取出了13万1452元，也是这个意思，13142520。”只不过是13万装在信封里，交给这老杨，这是我的还礼，你收好。哎呀，娘子啊，打现在起咱们就是夫妻了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说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这个老杨这岁数已经不是小生了，咱就不说这个，单说啊，这事儿之后，这张二姐把这箱子拎回家，这就开始心里闹腾。人家老杨说了，这应该再过几天大定的时候你再打开，但是家里人提醒他，这么大一笔数目你不得打开点点吗？是，你可以打开之后再盖上啊，等到那个大定的那一天你当他面打开，这个不违反规矩啊。可是你现在你得先看一眼，怎么这钱啊，你想银钱过手啊，哪能就这么搁着呀，是不是啊？要不要存银行或者搁个什么保险箱里头啊？这么大一笔钱，这不能当儿戏呀、啊！家人这么一提醒，张二姐，哎，想想也对，打开看看吧。打开一看，哟，你瞧这一张张的啊，一沓沓的，杆儿杆儿的，嗯，我得报警。你等会儿，那说怎么了？这箱子里装的什么？没说吗？一张张，一沓沓，那就是钱呢。看怎么说吧。哎，看怎么说也得是钱呢。没跟您说吗？他这个得这个得这个不这，反正一两句话，反正简单的说不太清楚，到底是不是钱呢？是这样的，在银行某一个特定环境下，这个算钱啊，但是拿出来。甭说拿出来，就在银行里头，按照法律来说，这个不是钱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呀？外形啊，外貌上看跟钱差不太多，跟人民币，对，但它是什么呢？点钞券。你等会儿，点钞券是什么？就是银行啊，那个训练员工啊，唰点钱那个。哎，对了，那叫点钞券。那个不是钱，对，但是在银行里头，人家要训练员工的时候说，你就拿这个当钱，点钱，让你训练你点钱的功夫，这东西叫点钞券。假的呀，哎呀，呵，把个张二姐气的，心说，呵，姓杨的你太过分了，你这是拿我当猴耍呀，报了警了。报警之后，警察把这老杨找着了。找着之后，那就这案子得办呢。对呀，检察院后来认定他这是诈骗罪。那位说，他这个万一是开个玩笑呢？嗨，哪有拿这开玩笑吃饱撑的？再有一个最重要的，老杨说实话啊，这人浑身上下没一点真的。就他说那个，哎呦，我在当地我有钱，白银大王，我有多少的这个厂房啊，我有多少套房，这些个全是假的。他本身跟这个原来的这个原配夫人离了婚，人家他那边得负担孩子的那个抚养费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包括生活当中各种负担。哎呀，老杨是不堪重负。嗯，所以呢，嘿，这位是剑走偏锋，憋了个坏主意，在网上专门就忽悠像张二姐这样的。你说这缺德不缺德？那行了，那法律上必须得制裁他，那肯定啊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。 Jamais vu d'amour fragile, j'ai toujours donné